各位观众你哋好，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已经是第十周年了。咁十年嚟咧，我好多谢咁多位热心嘅听众咧去支持呢个节目。我就决定咧，神秘之夜咧就开始收月费。咁呢个决定咧，其实主要个目的咧就唔系话一定咧要我哋要收好多好多月费，而系咧最重要就系令到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嘅听众咧，佢哋搏尽绵力啊，出即系去交个月费嘅时候咧，就令到呢个成个平台咧，佢哋交月费嗰个听众嘅数目咧就增加。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我就喺度咧，多謝大家呢十年嚟咧都給予神秘之夜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俾咗好多意見我哋，令到我哋喺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有更加多靈感去改善或者提高呢個節目嘅質素。多謝大家。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翻嚟第二節，頭先咧我哋就提到啦，第二節我哋應該講講呢幅相啦。呢幅相本身咧其實都相當之多嘢講嘅，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提一提咧，就對於敍利亞呢個毒氣嘅事件咧，就我自己相熟嘅特別係外國朋友啦，都有一啲陰謀論嘅。個陰謀論就係話咧，呢個毒氣咧。敍利亞政府軍咧就冇咁嘅能力咧走去空投嘅咁樣嚇，咁但係咧，我對呢個睇法咧就有即係相當之唔同嘅相反嘅意見。嗱、那個原因就因為咧呢、這個唔係第一次嘅，喺幾年前嗰個其實已經出現咗呢樣嘢嘅。如果係嘅話咧，當其時呢、這個敍利亞政府阿薩達即係受千夫所指咧，其實佢應該好警惕。如果撞咗第二次嘅時候咧，佢應該晨早咧出嚟咧，走去即係自己辯護，甚至譴責呢啲毒氣嘅。咁今次咧，其實就好被動嘅。被動嘅原因咩？即使佢自己都冇講咧，就係呢、這個冇呢個毒氣事件發生。佢只係講咧，就係話佢哋有空投有空襲，只不過嗰毒氣喺嗰度即係儲埋咗。咁儲埋咗咧，其實有啲軍事專家亦都講嘅。如果你就咁儲咗之後喺個空中炸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毒氣唔會咁爆發嘅，就係連呢個毒氣咧都會消失埋嘅。咁我無從去印證呢樣嘢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即係如果有呢個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其實呢敍利亞政府咧應該好強烈去譴責呢樣嘢。咁你而家就唔係為自己辯護我冇，咁但係嗰個事件本身發生咗，其實係你自己國民嚟噶嘛。你點可以當好似唔係你自己嘅國民點去做呢樣？ 佢嘅態度就係有啲曖昧，即係純粹話我冇啊， 我冇 啊， 冇 啊，冇啊， 所以你就即係好難去令人去消除呢種疑慮啦。咁另外一個更加強嘅原因係咩呢？更加強嘅原因就係話咧，如果即係呢件事上邊咧，美國係處心積慮去部署嘅話咧，就唔需要喺事前同俄羅斯嘗試建立一個咁良好嘅關係。佢即係我晨早已經同你反台啦，即係使乜等到依家突然間一個急轉彎啫？咁好明顯咧，呢個即係如果你以牌面去睇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受到近日嘅美國國內嘅壓力而去做呢樣嘢，而佢即係受到壓力，佢又諗一條橋喺嗰度放咗，即係喺嗰度掟咗毒氣，跟住屈佢咁樣。咁呢個咧，事實上咧就太高超啦嚇。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普京係應該將佢手上擁有嘅呢啲Donald Trump 嘅秘聞咧，就盡快公諸於世啊！咁到即係普京係佢如果即係喺呢個事情之後咧，仍然咧未有任何即係公開 Donald Trump 嘅醜聞嘅行為嘅話咧，我就相信一樣嘢，可能成件事根本就冇嘅。套用啊，即係樹根個講法就。只烏虛有， 唔係即係嗰陣時希拉里要特登中槍啊，揾好多虛構啲醜聞嚟中槍啊特朗普啊。 咁你唔可以咁講嘅，佢真係好多醜聞嘅。不過啲醜聞咧就喺個選舉入邊咧就用唔著，個原因就因為咧大家對呢啲醜聞咧已經開始出現一個邊際遞減效應啦，就係話聽得太多之後覺得都冇乜所謂啊。譬如舉個例，而家仲有冇人去提咧？當其時佢非禮女人咧？冇 啊，冇啊。 唔好 confirm 咗啦，佢肯定有做呢啲嘢啦。 淨係話佢個女好靚咯， 係淨係話佢女好靚啫嘛。好啦，咁啊講翻而家呢個 Donald Trump 係即係接見啊習近平。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大家知道啦，佢就接受咗中國方面嘅邀請，就有 即係我估計應該係喺比較長嘅時間之後咧，就會訪問中國。咁但係呢個即係究竟係幾時做咧，都要睇睇而家往後嗰個局面嘅發生嘅。嗱，點解呢件事咧會即係牽涉到話即係今次呢個 Donald Trump 同埋習近平嘅聚會咧？大家要記住一樣嘢，亦都好似我哋即係第一次咁，我哋翻翻啲舊帳。中國咧其實就喺以前咧。聯合國嘅就有關伊拉克嘅一啲事情嘅投票上面咧，特別係毒氣呢個問題上面嘅投票咧，係兩次否決咗對伊拉克政府採取行動嘅。咁所以喺呢件事上面，而家 Donald Trump 見佢嘅時候，就即係喺即席間啊，發射咗59支巡航即係戰斧式巡航導彈咧。根據呢個報道係咁講添啊，特別係最冧呢段咧。就係當佢呢個會面喺八點當地嘅時間8:51結束嘅時候咧，之前嘅六分鐘咧就係呢個戰斧式巡航導彈咧就已經射咗落去啦。咁換言之，成件事個發生嘅過程咧就喺嗰個席間嚟嘅。咁你習近平仲要敢同佢握手？咁而且咧，當初話我哋射咗啱啱射咗59支過去咁樣。咁如果你對照翻以前中國喺呢個最大問題喺上面嘅態度咧，咁好可能今次習近平都冇聲你明唔明意思啊？點解？ 我唔明。 唔明意思就話，以前佢夾埋俄羅斯都係反對要喐呢個阿薩德噶嘛。 係。 咁你而家喐咗啦。係。咁你喺度食飯，咁你會唔會當面抗議 啊？可能其實佢知唔知佢咪即席喺個宴會裏邊，佢已經知道。喂，佢幕僚同佢講，喂，美國咁樣喎，咁樣。 唔係啊，可能嗰個場面比頭先你講嘅更加，就係而家握緊手就話，哎呀，我哋寫咗嚿啲機油過去啊，咁樣嗱，你信唔信啊？我啊信啦，真係，不過我老作嘅啫。咁如果係咁樣，咁啊，習近平咪要係啊，射咗嚿啲飛彈過去啊，係咯。 點解我而家咁樣坐喺度繼續同你握手咧？係啊， 我咪戇鳩鳩咁樣咯，繼續同你握手咯嚇。係咯，即係嗱，頭先嗰啲對白係我哋係設計對白嚟嘅，冇發生嗰啲事啊，大家。OK， 好啦，咁咧而家我哋睇到咧就呢個環球交報咧英文版就有談論呢件事嘅。但係個調子都唔能夠太高啊，即係佢唔可以話好似俄羅斯咁譴責你今次呢個做法。 係。 咁嗰個客觀上個效果就係咩咧？咁好啊，咁而家你咪即係啃咗只死貓咯。咁你將來再去即係就呢件事去抗議嘅時候咧，咁你嗰個效果就唔係太強噶啦，因為你衰咗一次啊嘛。 係。 咁呢個就係有啲人就話咧 ，Donald Trump 嗰個高招咯。咁我又覺得咧，即係好多時咧呢啲嘢即興嘅，即係。我想由事前冇度得咁準，佢嚟嗰陣時先至即係去做呢樣嘢。咁但係文說咧，就係呢一個嘅決定啊，去直接介入呢個敍利亞問題呢個決定咧，嗰、那個決定只係做咗三日嘅，即係由佢呢、這個見到呢個毒氣事件禮拜二去到寫呢個頭尾只係三日就make咗呢個 decision 啦。咁所以呢、這個。decision 我個人覺得就唔可能話一個好準確嘅全盤嘅部署，但有啲係可以即興做嘅。 啊， 舉個例啊，你見到習近平嗰時候啊，咁啱得咁巧，即係肥咗幾支籃，咪同咪順便得同你單聲咯，睇你點反應咯。咁如果你堅嘅，咪即刻拍個酒，就係唔食你依餐咁樣係嘛？咁但我睇即係習近平都唔敢咁做啦。OK 咁啊，咁你講到我都開始咳，唉，大佬真係。冇啊，唔好意思咋。嗱好啦，咁嗱呢個聚會本身咧，喺其實呢個之前咧，就發生咗另外一間事件喎。咁咧就阿 Jerry， 你可唔可以講聲咧？ 喺呢個習近平同呢個 Donald Trump 嘅會面之前咧，咁就菲律賓總統咧杜特爾特咧就下令佢嘅部隊咧就部署到呢個南海部分嘅區域啦。咁就準備係進佔某一啲嘅部分嘅南海島嶼。咁就甚至乎係有啲講法就係話喺當佢哋登島嘅時候，可能會建設一啲嘅軍事嘅設施啦。 係嗱，我好 appreciate 阿 Jerry 讀一個字咧，唔會讀個島嶼啊。你起碼讀島嶼，我已經係放心好多啦。你起碼即係唔會。即係見字讀字啦，咁呢個係做網台主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正音， 正音係咪？嗱頭先阿 Jerry 講嗰個咧，就又好巧合地咧，就喺兩人會面之前發生嘅。係，咁大家就會覺得有少少奇怪咯。咁阿 Jerry 點睇法呢件事上面？ 我覺得即係菲律賓不嬲都係美國嘅，喺亞洲 係 啊盟友嚟㗎啦。咁就即係當然有關係啦，我覺得。但係當中佢即係點解即係菲律賓官方佢可以做得啲咁嘅嘢？咁我當然相信佢唔係佢自己嘅決定，未必係純粹佢自己嘅決定。 咁你又唔使講到咁猶豫嘅，我相信90%都唔係佢自己咁夠僵話俾聽話，我喺嗰度要咪？但係大家要記住，即係成件事嘅背景咧，亦都正如頭先我哋講啊，譬如翻翻啲舊帳。 係。 咁咧，又記得咧，就當奧巴馬在任嘅時候咧，美國同菲律賓嘅關係相當之差嘅。 係。 嗰個差嘅原因就因為咧，即係而家呢個狂人菲律賓狂人總統咧，就中意咧喺即係街頭咧就見到啲毒販咧就笠咗去打嘅，即係巴嘅。咁奧巴馬係即係唔係都吹佢聲啦，就係你違反人權啦。咁呢個菲律賓嘅狂人總統就好興，咁跟住咧講説話 fuck you 啊，咁佢真係咁講嘅，真係即係當面係咁講啦。咁所以當其時咧，即係涉及到即係美國同埋中國喺南海問題上面咧，菲律賓嘅態度咧就唔係親美嘅，佢有少少覺得係自主心啲，甚至有一次嘅演講咧就係即係呢位菲律賓嘅總統就話咧。菲律賓就不應該參與一些無謂的其他人的一些爭端，我相信他說實際上是美國和南即中國在南海上面的一些矛盾的 。 但是呢即當 Donald Trump 他當選了之後呢菲律賓這個總統又說了一句說話，他跟 Donald Trump 應該很好談的，很好談的原因是因為大家的個波段夾即係大家都咁癲啊嘛，係嘛？大家都唔中意講人權噶嘛， 係咪？ 咁所以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就係菲律賓喺 Donald Trump 就任之後，係咪低調地同美國修補咧個關係轉好咧？大家唔會睇到一啲好明顯嘅 線索。 但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就可以睇到啦。因為咧，我覺得咧，即係呢件事咧，就唔同頭先我哋講咧 Donald Trump。即係下令射59支戰斧式導彈過去，因為呢個即係佔領，即係軍隊菲律賓軍隊佔領南海嘅島礁嘅時候咧，事實上呢個要經過一啲coordination 一啲協調同埋部署，因為一旦係會起事上嚟之後，跟住點後續咧係要諗嘅，就唔可以求其上去之後上去之後先算嘅。特別係咧，就係中國喺嗰度其實已經部署咗可以發射導彈嘅一啲即係基地喺度。係。咁你個疑問就係話，咦？上咗嚟之後，跟住呢個成個局勢 escalate 即係升級嘅話，咁美方同埋菲律賓點部署咧？ 係。 咁如果單拖嚟講咧，菲律賓俾個膽你都唔夠膽同中國打啦， 係 咪啊？嚇，即係因為你菲律賓嘅 軍力未必係中國嘅對手， 未必係中國嘅對手嚟啊嘛。咁但係如果菲律賓只是做馬前卒，他後面有美國佬撐腰，這是另一個問題 的。 所以呢你又不要說 Donald Trump 呢就真的就是即興得了，在這件事上的問題呢我覺得是有就是之前的部署的，這個之前的部署呢就因為事前就大家都說今次的見面呢主要就是說這個北韓的問題同埋呢個即係中國對美貿易嘅嚴重嘅盈餘嘅問題，咁南海問題咧之前就冇波咁大，但係咧用咗呢個舉措去即係呢個行為咧，叫佢條僆仔去呢度做呢樣嘢咧，咁呢件事咧唔多唔少咧喺個談判桌上邊咧就一定嘅影響喺度嘅。 係， 咁你中國點反應咧？就係呢件事對中國嘅談判實力嘅指標嚟嘅。蘇花到依家冇出過聲。咁我覺得有少少失望啦，即係你坐底都好似應該環球交報咁樣，即時出個聲明就係，即係呢個菲律賓甘願當呢個美國嘅馬前卒，將來一定冇好死。你繼續咁做嘅話咧，你就會將來步呢個南韓嘅樂天嘅集團嘅後塵。 係啦，咁又遭到我哋人民嘅 個憤慨。粉蓋 係啦， 咁中國全人民都會杯過菲律賓，咁當然就唔係旅遊啦，因為事實上都冇得人去嘅。咁我你知唔知杯過啲咩咧？ 杯過菲律賓啊？ 乜嘢啊？杯過菲律賓啲咩啊？ 芒果光、 香蕉啊，女送芒係嘛？所以由今日開始咧，中國人民咧應該就唔食蕉啊。應該見到蕉咧就踩佢，見到蕉你攞嚟掟，咁先顯示出咧呢個即係。 即係中國人民嗰種威武嘛，依家世界嘅舞台上邊咁樣。咁但係又係流噶啦，即係又係唔會有呢啲嘢啦。嗱，可能我講完有嘅，咁但係起碼而家呢一刻係流啦，係咪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個習近平會見呢個 Donald Trump 咧，咁我哋跟住喺城邦論壇，我哋都會討論呢個問題嘅。個總結啦 ，so far 未完，但係呢個習核心俾人嘅印象咧，就喺國際嘅事務上面咧。佢都係未夠斤兩，咁我唔知阿 Jerry 同唔同意呢個意見啦，定還是你覺得要睇耐少少咧？ 我不嬲，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反中情緒， 你反中，你反中， 係啊，即係我本身都即係習近平見到佢，即係我見到佢嘅習近平嗰、那個點解唔係 Donald Trump 去你中國訪問咧？點解係你習近平你自己走去美國訪問？ 咁唔係咁有好多原因嘅，幾個人咁你始終即係係一個國事嘅訪問啦。就呢、這個我又覺得未必嗰個問題咁大，但係咧就喺一個國際上邊嘅聚會咧，係好考試考你個即時嘅反應。譬如你喺呢個問題上邊，你就算自己唔講，中國有冇一啲即時嘅喺一啲官方嘅反應，就敍利亞問題就菲律賓呢樣嘢作出即時反應咧？呢、這個其實就要考驗到你而家呢個即係、就是、國務院嘅團外交方面團隊個反應咯。咁但係 so far 嚟講咧，就而家係交白卷嘅，冇嘢睇到嘅。OK， 咁聽日有唔好咧？咁我唔知啦，係嘛？咁你又而家要同佢握手咁樣，咁好明顯啦，你係好渴望有呢個鏡頭，係好渴望你好似啊，即係安倍晉三佢即係同你握曬手啊嘛。咁所以佢即係呢個聚會本身咧，即係有呢個握手，其實已經對於習近平嚟講咧，已經達到佢最想要個目的㗎啦。咁至於其他次要有冇人玩 Q 你咧，咁呢個就翻嚟先諗啦咁樣。咁但係咧，呢一個菲律賓呢度咧，即係跟住往後會唔會發展成為呢個中國人民去杯葛繼杯葛呢個南韓杯葛法國都未杯葛。不過南韓之後再即係進行一個杯葛呢個菲律賓嘅行為咧，咁呢個好值得關注嘅。咁如果再有呢個行為咧，即係搞搞搞咧，就中國係杯葛全世界所有國家噶啦。OK， 好啦，嗱呢一筆講完啦，咁跟住就係咩咧？就係咧呢個會面本身咧，其實後邊嗰個細節咧，就好值得同大家講講。咁呢個文即係呢篇文章咧，就出自英國報章 Guardian 啦。咁個標題好值得讀俾大家聽嘅，就是、A Dinner of Sticks and Carrots， then。Trump's cruise missiles struck Syria。嗰個廣東嘅翻譯咧就係當食緊牛扒同埋呢一個嘅 carrots 應該係紅蘿蔔嘅時候啦，跟住咧就呢個 Donald Trump 就射幾支即係射啲巡航導彈，即係導彈去敍利亞啦。咁佢入邊有提到咧嗰個菜譜嘅，嗰個菜譜本身咧原來咧就佢哋話咧呢個有紅蘿蔔同埋紐約嘅 strip steak， 咁啊 紐約牛扒。 咁啊，好流嘅呢啲嚇，同埋咧仲有飲咩酒？就是、加州嘅 Chardonnay 嚇，白酒。咁就唔啱嘅，因為點解咧？如果食牛扒嘅話，就應該飲紅酒，就唔應該飲白酒嘅。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菜譜本身都有啲問題嘅。OK， 咁咧就有咩人參與咧？咁呢個參與咧，其實就值得講講，因為咧呢個參與咧有包括咧美國嘅國防部啊，呢、這個 James Mattis。嗱呢度就好奇怪，咪點解咧？呢、這個人個花名叫癲狗啊，就同我哋本台嗰個創辦人阿黃毓民先生係一樣嘅嚇。咁、但係呢度就冇寫呢個 James Mattis， 淨係講話 James Mattis 啫。咁同埋國務卿。咁另外一個值得講嘅咧，就係、是、先一排咧，盛傳咧被鄧冬菇呢個 Stephen Bannon 咧就竟然在席，呢度有講嘅。咁嗱，同埋有個女同埋女婿啦。咁呢個就好肯定啦，因為個女咧。咁標誌咁靚咧，一定要同呢個習近平嘅夫人咧，彭麗媛咧，要比拼下嚇，大家化咩妝啊嚇，個著咩衫啊咁啊，即係都可以即係成為呢個跟住嗰、那個花邊新聞噶嘛。 我睇翻嗰個新聞報道，咁喺席間啊 ，Donald Trump 都係多番對啊彭麗媛係表示讚賞，即係又話佢係一個好好嘅歌唱家，又話佢作為一個。習近平的夫人是很好啊，好有美態啊，咁樣類似咁嘅形容咯。 阿 Jerry 提呢個就很好啦，因為幾乎我都忘記了咁有些人就想即係以為咧，阿 Donald Trump 係揶揄阿習近平夫人，就話咧，你唱歌咁流嗰陣時候，你送一 CD 俾英女王咁 cheap， 咁我就睇法啱相反嘅。我覺得 Donald Trump 係真係讚阿彭麗媛， 咁佢動機係咩咧？係想踩佢自己嘅老婆。你知唔知想踩咗點解踩咗？因為咧，當初我老婆咧，即係成日都陪佢出席呢啲公開場合。但係當佢鏡頭唔影佢，即係佢以為佢又唔影佢咧，嗰陣時候咧就個樣好好差。 係，即係公眾形象純粹一個。唔係有一個內心嘅， 佢內心方面咧，可能同阿 Donald Trump 有少少 芥蒂， 有芥蒂嘅咁所以咧，阿 Donald Trump 去讚佢即係對方嘅夫人嘅時候咧，實係可能咧就係明踩緊佢自己嘅老婆咁樣。咁呢個係我個人主觀嘅願望嚟嘅。OK， 咁點解個女婿喺度咧？個女婿咧喺度咧，個具體原因就因為女婿咧就係猶太籍、猶太裔嚟嘅，就聽講應該同中國嗰邊有一啲地產學合作項目。咁所以佢喺度咧，亦都係一個相當之合理嘅原因啦。因為玩嘅時候，可能傾完之後，揾佢女婿都同中方嗰邊啲人再傾傾佢自己啲生意啦，咁樣嚇，即係順手可以立埋少少生意啊嘛。OK， 嗱呢個 Stephen Bannon 呢位仁兄咧，即係點解要講咧咁樣？咁個原因咧就因為咧喺佢即係 Donald Trump 去當佢咧就任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認為咧，其實佢係成個 Donald Trump 入邊咧最重要嘅軍師。 係。 咁呢個最重要嘅軍師咧，就引起咗好多呢啲白宮後邊嘅人嘅一啲非議。個非議嘅具體原因就係因為呢個人咧冇乜特別嘅功績做過。咁但係就出咗好多意見。嗱，而家就係鏡頭後邊呢位人兄啦。咁有啲人咧就會話咧懷疑咧，其實佢就係呢個 Donald Trump 嘅國師咁樣。咁如果係嘅話咧，喺一個禮拜之前到咧，或者再更長嘅時間咧，就首先由《華爾街日報》報導咧，佢已經不能夠再出席呢個國安會嘅會議。咁呢個出席外國安會嘅會議代表咩咧？呢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國安會嘅會議咧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咧。從來都是由美國最高的軍方和情報人員才可以出席的，他兩個人都沒有，他不是當過兵，他也不是有情報人員的背景，他只是負責出竅而已。以這個論資排輩來說，他就完全沒有條件去出席這個會議。他之所以能夠出席這個會議變成一個常規的成員的，只能夠派拜佢同 Donald Trump 嘅特殊關係所賜，所以佢一唔出席，唔能夠出席呢個會議嘅話咧，就代表咗佢同呢個 Donald Trump 嘅特殊關係咧已經告終噶啦。 係， 亦都另一方面係代表咩咧？就係咧，佢喺呢個白宮嘅權力鬥爭入邊咧係敗陣嘅。咁呢個敗陣咧，有人有一啲解讀嘅。如果佢敗陣嘅話咧，會唔會係代表 Donald Trump 嗰度要重整世界秩序嘅睇法咧？都即係跟住咧會消失咧？咁喺呢一個會面嚟講咧，俾到大家嘅信息就應該暫時唔會啦。嗱，咁個具體嘅解讀係咩咧？即係喺呢個 Donald Trump 佢上台嘅時候咧，有啲人見到呢個影響度，特別係後邊呢個涉及亞洲事務有關中國問題嘅團隊咧，有啲人就會問一個問題。即係呢一個同以前奧巴馬甚至以前嘅George Bush 啊嗰類咁嘅情況咧，有啲咩唔同咧？可能就出現一個相當之極端嘅改變，例如對中國嘅相當之強硬嘅態度。如果佢失勢嘅話，係咪代表呢一種咁嘅諗法都隨之而消失咧？咁而家呢一次睇同呢個習近平嘅會面，佢仲喺度嘅話咧？咁俾到大家一個即係可能嘅信息，就話呢個諗法未消失嘅，只不過呢個人佢以前又出席呢個美國國安會嘅會議，係一個常規嘅成員，而家唔係，但係不一定代表 Donald Trump 唔會得閒揾佢傾下偈， 係 佢仲喺度嘅話，未鄧東姑住嘅，咁但係當然啦，今次呢個 Donald Trump 同埋習近平嘅會面咧。就比我原本的預期的氣氛稍微輕鬆一點。最重要的一個疑問就是說 Donald Trump 在事前就說了這個北韓的問題就是重點，至於美國和中國的貿易的問題也都是一定肯定裡面有提， 咁 Donald Trump 入邊咧，開完會咧就攝咗個頭出嚟，就同啲記者講，我即係好奇怪，點解呢個總統可以咁樣咧？就咁佢就話咧，我哋傾咗好多嘢，不過咧就冇乜進展。咁呢個亦都喺呢番話，亦都喺嗰個同習近平嗰個會面當面都有講嘅，就係咧，我哋傾咗好耐，不過咧我得到冇得到任何嘢。不過咧，我哋好相信咧，就係呢個關係咧可以長期建立嘅呢個友誼， 得以建即係長期維持呢個美中關係、 美中關係嘅良好發展。咁呢番話究竟係套語啊，定係還是實質？就係表示咗 Donald Trump 就係話咧，嗱，我哋之前嗰種咁強硬嘅態度咧，其實都係講下啫。嗱，我哋都著意一樣嘢就係、即係遲啲我又過嚟，咁跟住咧我哋同你 friend 咁樣。咁呢個基於而家同俄羅斯唔 friend 呢個情況咧，有可能嘅。但是不是代表之前講對北韓那種壓力、對中國那種壓力呢啲一筆勾銷呢？我相信就不會，因為前面那句反而最重要，就是他希望得到的東西是完全沒有寸進。咁換言之，習近平在北韓的問題和呢個貿易的問題呢，都是企得相當硬，都是沒有睬你的。咁究竟聽日會如何？聽日呢個只係結尾，即係再傾有冇具體呢個即係答案呢？咁我暫時咧就有一個睇法嘅，咁可能我都錯嘅，可能我都做燈神嘅，我覺得咧都係咁噶啦， 都係咁嘅咩意思？ 都係咁嘅咪，即係大家咪喺北韓嘅問題繼續各說各話咯，即係唔會 就呢樣嘢而更加有一個嚴重嘅舉動或措施係咪？ 起碼冇唔會有即係一個即時嘅答案。舉個例，個即時答案係咩咧？即係 Donald Trump 話：喂，你睇住條僆喎，北韓條僆喎。咁習近平梗係唔會話我真係睇住條僆咯，我有㗎，條僆做咩唔關我事㗎，咁樣啊，繼續係咁樣咯。我覺得嗰個傾向，至於話你話嗰個具體嗰個貿易嗰個更加難搞，因為後邊牽涉好多細節啊，就唔可能一下子即係去解決嘅。所以咧就嗰、那個即係Donald Trump嗰句話，我相信亦都係呢次一個即係事情嗰、那個結果嚟嘅，即係呢個訪問結果。但係最重要嗰個疑問就係咧。如果今次射咗59支導彈去敍利亞，當北韓繼續走去射呢啲即係疑似即係可能會射到去美國嘅呢啲咁嘅長程導彈嘅時候，美國會唔會發圍咧？咁呢個就係 Donald Trump 考驗佢係咪堅定留嗰種做法咯。即係最壞嗰個打算就係Jerry 諗唔諗到咧？ 最壞打算嚇，最壞 嗱，可能呢個習近平都諗緊嘅。射完敍利亞射北韓咯， 係 嚇，咁呢個咪夠僵咯， 係， 即係整59支巡航導彈去呢個平壤係嘛，或者呢啲唔好平壤啦，即係疑似北韓嘅 水域啦係嘛， 唔係水域，水域好流噶啦，疑似北韓嘅呢個核彈基地， 係， 咁呢個就點啊嚇，咁跟住落嚟咧就。我都不知道世界會變成點啦。咁啊，呢個即係事情嘅發生個機會有幾多咧？咁我哋就唔喺呢度細表啦，我哋留翻俾觀眾咧自己去參查。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好多謝 Jerry 啦。Jerry 咧就應該喺未來呢兩三個禮拜都會繼續係幫佢手嘅。 好 ，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多謝。